小松鼠赶跑大老虎。冬天，小猴、小鹿、小熊和小松鼠在雪地上玩。小猴说：我们来堆个雪兔子吧。大家说好，就一起滚起雪球来了。一会儿雪兔子就堆好了。哈，这雪兔子个头比小熊还大，胖胖的身子，长长的耳朵，短尾巴，哎，就缺两只红眼睛。小松鼠说：我家里有几只红辣椒，拿来给雪兔子当眼睛吧。他就跑回家去，拿来两只红辣椒给雪兔子装上了。哈哈，这下雪兔子就像只真兔子了。它正睁着红红的大眼睛看着大家里。小猴说：我们再来捉迷藏吧。大家就把小熊的眼睛蒙住，找地方躲起来了。小松鼠想了一个好办法，它在雪兔子身子后面挖了个洞，躲到雪兔子肚子里去了。小熊找到了小猴和小鹿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小松鼠。小松鼠正想钻出来，忽然听见啊呜啊呜的叫声。不好了，老虎来了，快藏好啊。小松鼠心想，小猴会上树，小鹿跑得快，就是小熊胖乎乎的，要是让老虎追上就没命了。他大声喊起来：小猴快上树，小鹿快跑开，小熊找个地方藏起来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吓得老虎下次不敢来。小猴上了树，小鹿跑得快，小熊在树洞里面躲起来，小松鼠呢，还待在雪兔子的肚子里弄了点雪，把洞口堵好。噔噔噔噔，老虎来了。 啊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兔子，又白又胖。 咦， 它怎么不逃啊？不怕我吃了它吗？大概是假的吧。 小松鼠连忙装出很害怕的声音来：啊啊，老虎先生，我害怕，我走不动，请您别吃我吧。老虎一听可高兴了，哈哈，活的是活的， 够我美美的吃一顿了。 小松鼠又用可怜的声音说：老虎先生，您一定要吃我，那就吃我的耳朵吧，别吃我的肚子，吃了肚子我就要死了。 反正我要把你整个吃掉，好，就先吃耳朵吧。 老虎啊呜一口就吞下雪兔子一个长耳朵。 哎呦哎呦，怎么了？冰凉冰凉，一直凉到老虎肚子里。呸呸，你的耳朵真不好吃。 老虎使劲往外吐。小松鼠又说：啊啊，老虎先生，我的耳朵不好吃，我的眼睛可好吃了，您吃我的眼睛吧。老虎一听，雪兔子的两只眼睛又大又红，对，一定很好吃。他抓起一个眼睛，噗的一声就丢进嘴里去。 哎呦哎呦，又怎么了？ 那是辣椒呀，辣的老虎在地上直打滚，直叫喊： 哎呦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死了。 小松鼠别提有多高兴了，它大声叫了起来： 老虎，老虎，你听着，我是一个大妖怪，我要吃掉你。 啊，怪不得这只兔子长得这么大，耳朵这么灵，眼睛这么辣，原来是个大妖怪。 老虎吓得转身就逃，一会儿就逃得没影了。小猴下树来，小鹿跑回来，小熊从洞里爬出来，小松鼠从雪兔子肚子里爬出来，大家笑得站也站不起来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